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网民的规模达7.51亿，居全球第一。财政部消息，2018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的救助补助预算指标约为929亿元，其中的四川省最高约62亿元。5号，全球第一艘通过认证的智能船舶大智号正式交付使用。大智号由我国自主研制，可实现海上的智能导航。中物联昨天首次发布的中国快递物流指数显示，11月中国快递物流指数为112.1%，农村地区的快递商务活动持续加强。针对网传9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中考将取消的消息，教育部回应，不具备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取消中考说法不实。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最近5年，我国空气质量的总体状况呈现良好态势，全国80%以上的地区植被覆盖转好，荒漠化得到有效控制。中消协呢最近约谈摩拜、OFO 等7家共享单车的企业，建议尽可能采取免收押金的方式提供自行车的租赁服务。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意见，提出对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要严控房地产化倾向。 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 你是缺陷，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 一首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匆匆那年》，这首歌呢是由林夕作词和梁翘柏作曲，也是电影《匆匆那年》的主题曲。说起其中的作曲人梁翘柏，你可能会有点陌生，但是呢，每一个看过《我是歌手》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他呢是整个伴奏队伍的灵魂人物，当初呢也是王菲钦点的音乐总监。你听到很多在《我是歌手》上的改编歌曲，其实呢也都是出自梁翘柏之手。新鲜感是梁翘柏改编音乐的重要标签，他自己也说呢，会给歌手很多的建议，什么样的改编类型适合他们，也说因为音乐是需要一定的新鲜感，如果一成不变的翻唱肯定会很吃亏。接下来我们听到一曲在《我是歌手》上邓紫棋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 让我自嘲。

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969，听资讯。 教育部昨天表示，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预计820万人，就业创业工作呢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上海迪士尼公司昨日公布了新票务方案，平均门票的价格为399元人民币，暑假周末和大部分的节假日为575元人民币，春节和国庆的节假日为665元人民币。该方案呢将于2018年6月6日起施行。6号，交通部指出，到2020年，绿色出行的比例将显著的提升，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绿色的出行比例达到了70%以上，建成一批公交都市的示范城市。延庆供暖首次大范围使用清洁能源，占到全区供暖面积的27%，整个采暖季将减少燃煤量约5.5万吨。最近，北京市为1.3万余设施蔬菜种植户办理了一卡通，对采用绿色技术防治病虫害的种植户进行补贴。北京市幼儿园责任督学本周挂牌上岗，家长有问题可随时联络。北京市呢最近再增512个电子警察，其中呢近470个分布在海淀的中关村、西北三环、西北四环及香山等区域的重点路段。2017年11月底，北京市已经淘汰了44.7万辆老旧的电动车，超额完成了30万辆的全年任务。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试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现在呢，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已经日渐的离不开网络了。很多人睁开眼的第一眼和闭眼前的最后一眼看的都是手机。假如呢，你有3天的时间上不了网，你会做什么呢？和朋友户外旅行，还是看电视，又或是上街呢？这些呢，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这样的度过3天，如果是你的话，你能接受吗？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2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2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Do it one more time.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他叫黄达，是一个从事装修，没房没车没存款，相亲99次都失败的普通青年。他相貌平平，为人憨厚，老实，讲兄弟义气。他努力挣钱，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他叫叶勋，是一个乐团的大提琴手，美丽而又有气质。由于3年前在婚礼的当天，相恋6年的未婚夫发生车祸下落不明，他一直沉浸在悲伤的痛苦中，想忘却忘不掉，他害怕失去，所以不敢再爱上别人。她是公主，他是青蛙。这是电影101次求婚的两位爱情主角。该片的改编自经典的同名日剧。乐团的大提琴手叶勋因为3年前的未婚夫许卓因车祸缺席婚礼而受到伤害。3年来的美丽高雅的她，虽然在身边有追求者不断，自己却无法再爱上一个人。不凄然的是，黄达，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在相亲路上饱受挫折的包工头闯入了他的生活，打破了叶勋原本宁静的生活。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给不了你信。 谢谢你一直。 两个人因为一次黄达帮叶勋解围了一场演变成闹剧的相亲而相识，叶勋呢更是帮黄达要回了拖欠许久的工程款。在一往一来的相访中，黄达逐渐被叶勋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不顾一切地展开了对叶勋的爱情攻势。而叶勋也在想方设法地回绝黄达的过程中，对这个执着地为自己付出的男人渐生情愫。 10年、20年、30年，哪怕50年后我还会在这里，我爱你。 而影片的主演黄渤也讲述了电影中有趣的事情。 会能跟他合作了一场戏，还真的觉得让人挺兴奋的。 好，我戏我戏我戏。 他也不会说中国话，我也不会说日语，两个性格命运等等相同的这么一个人，一个是过来人，一个是正在进行式，两个人发生了碰撞。 抛开的电影观看林志玲与黄渤两个人的组合，绝对呢会给观众以心灵不小的震撼。或许这就是陈正道这位导演最初选角时想制造的目的。当然呢，他也曾公开的表态过，第一个锁定的目标就是林志玲。电影出来的结果也证实了他如此处心积虑的目的确实达到了。黄渤长期跑龙套的经历为他造就了过硬的演技。电影中他将一个普通青年求爱过程中遭遇阻力时的沮丧和感到希望时的欣喜心态发挥得淋漓尽致。秦海璐呢，这位影后级别的人物，虽然在电影中的戏份不多，但她每一次的出现都可以在情节上掀起影片的亮点。一秒钟，这也是那一部适合你周末躺在沙发上细细品味的一部电影。969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习惯了依赖网络生活的我们呢，完全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到底会如何去生活？有的人说，没有网络就像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也有的人说，没有网络就像与整个世界脱轨一般，漫无目的。没有车子呢，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没有网络，却只能选择睡觉。也不可置否啊，网络呢，确实给了我们太多的便捷。早上醒来的第一眼，已经习惯了打开手机，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新闻，有没有什么错过的消息。如果呢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哎，总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可能也是因为真正的习惯了网络生活。如果三天的时间没有网络，你可以接受吗？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参与留言，你也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祝你好运。